走我去，让我拥有最暖的温柔。 我已不能理智对待。

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，春风乍起吹皱了一池碧水。这世上哪个女子不怀春呢？哪个少女不含情呢？这多情的春风吹皱了水面，吹飞了柳絮。水无情，可人有意，那就让多情的人心扉泛起涟漪，让红尘有爱迎香满怀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。春日是满满的温情与爱。 别的指令